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上几个礼拜咧，我同 Kenny 乌嘉伦就讨论过存在感呢个问题，点样可以提升存在感呢？而事隔几个星期之后，我发现我嘅存在感系真系好低嘅，系咪啊，乌嘉伦？ 我都估你一开节目嘅时候就揾呢一件事嚟讲噶啦。 唉，即系话说咧，其实原本我今晚咧系约咗乌嘉伦咧出去倾啲嘢嘅，结果佢完全唔记得咗。 喂，唔系，其实嗱，我要搞清件事先嘅，咁因为咧嗱。公司有几个同事，尤其是我哋一起做节目啦。咁啊，即係因为个 schedule 呢有时候有比较散乱一啲啊。咁呢原本话你呢一啲呢态度真係好唔应该 同你讲。你继续讲啊。 咁啊原本呢就即係已经排咗之前有两个 meeting 要见啦，你可以话係啊。其中一个 meeting 呢，咁就佢话係咪嚟緊星期五啊星期六嘅时候我哋唔知边个时间见啊咁样。咁我先至諗就唔係唔係讲好咗话今日见嘅咩。咁跟住呢后咪佢话哦今日都冇问题。咁但转个头呢忽然之间就收到啊 Winnie 嘅短信啦。佢就话你记唔记得你今晚约咗我㗎咁样。跟住我先醒咗哦係喎，原来今晚约嗰个唔系嗰一个人，而系 Winnie。 係咪 咁我先至意识到呢样嘢啫。就 隐约记得有个人约咗你但嗰个唔系我。 就唔关存在感事嘅，我个人认为。 咁所以系因为你嘅记性真系好差啦。 冇错啦，一定系我嘅问题嚟嘅，同你一啲嘅关系都冇嘅。嗱，唔好咁对号入座先咧。 嗱，咁我哋平时每个星期都要讲要提升某一啲嘅心理质素啦。咁但系而家咧临近年尾啊，临近农历新年咧呢个时候，好似我呢啲为人子女嘅就要喺屋企好用心咁样去大扫除。咁所以今晚咧，我哋要讲一个话题，就系讲减法。就是讲断舍离啦。 即是话呢一个真系嘅2018年虽然已经开始咗啊，咁但系农历年就仲未到。咁通常呢即系年头之前啦我哋就要即系执屋㗎嘛。 系啊，年28洗邋遢。 成日啲人就话年28洗邋遢，咁但系呢淨系年28根本就唔足以。 洗唔晒㗎啲邋遢系。 唔足以你洗得到嘅。咁真系有啲人可能会提前啲囉，可能早个零月咁夸张。都开始要清理一下啦， 我妈已经执紧噶啦， 已经执紧添啦。 系啊，咪逐步逐步嚟，因为屋企嘅杂物系比较多嘅。你知啦，女人嘅嘢，即系望到一样嘢，唉死啦，可能有一日都会用到噶嘛，又或者。哎呀，呢个好多回忆嘅，我又唔舍得抌啊！结果将所有嘅回忆变成一堆回忆， 我都真系有 啦， 我都真系有好多呢一啲啊！唔好话净系女人，男人都有时会，即系嗱，例如话我而家翻开我自己嘅衣柜啊，先讲下衣柜，其实入面有好多衫咧，我系唔着嘅， 有几耐冇着先？有冇两年以上？ 系着唔到嘅，系讲紧十几年、廿几年冇着啊！ 你瘦翻咪着到咯？ 唔系啊，唔系因为净系体型嘅问题啊，因为嗰啲衫你 keep 系纯粹纪念价值嘅缘由，而嗰啲纪念价值其实又真系唔系咁有纪念价值嘅感 觉。例如咧， 即系例如你嗰阵时候唔知出粮买嘅第一件波衫啊， 而你而家系已经唔再支持呢一队球队啦，系嘛？ 系因为嗰件衫冇土到，你都着唔翻出嚟。咁但系你跟住后屘掉又唔系，嗰个时候话晒都系第一次出粮自己买一件波衫啊嘛。咁 又唔舍得俾老婆做抹地铺啦。 咁但系嗱，跟住后屘嗰啲仲离谱嘅就系咩咧？我第一次买可能系巴西队嘅波衫啊，第一次买系意大利队嘅波衫啊。 全部都是第一次咁样。咁其实因为咁嘅缘由，又觉得喂咁又唔系咁样，但系 keep 咧，你又会觉得成个衣柜入面嗰啲衫咧，全部都系。即係所謂紀念性重嘅一啲衣服，而唔係真係可以穿上身嘅衣服咯。 嗯，咁好似我嘅話咧，我的衣櫃你知女人㗎啦，即係好多衫啊、褲啊、零零冧冧嗰啲咧。 你都多咁咩？ 系啊，但系咧， 好似唔好打扮， 但系次次都系着嚟着去嗰几件啊嘛。 系啦，呢个都系啊，但系我就系啦，你就一讲话，你话衣柜你都多咩？唔系，我见你平时个 style 全部都系好即系。 咁仲衰。抵打真 係，你買好多衫咁咩？但係平時 唔係以前嗰啲衫，即係可能我已經兩年冇著過，即係好似兩年我買過一件藍色嘅冷衫咁先算啦。兩年前我著咧，我覺得好正喎，再加埋件恤衫，幾靚啊！但係當我今年即係冬天凍嘅時候再著咧，點解望落咁似嗰啲保安姐姐嘅？跟但係又唔捨得喎，驚再凍嘅時候你可能有機會再著啦，同埋。潮流有一啲時興懷舊復古噶嘛，咁可能我過多幾年嘅時候就係興嗰個復古潮流，咁我咪可以再攞嗰啲衫出嚟，但係結果咁樣一拖拖幾年之後，我就冇再著過啦。 不過咁嗱，我成日都覺得咧，你如果你話買衫跟潮流咧，即係其實咧有 in 咧就一定會 out 嘅。咁我通常咧，我買衫咧就係買一啲真係 evergreen 嗰啲啊， 係啊， 永遠唔會老土。即係例如話牛仔褲，你永世都有人著噶嘛。即係例如話普通一件。你即又唔会话好 in， 但系亦都唔会话 out 得好紧要嘅。咁我通常买衫就买嗰啲， 系啊，我从来冇见过你着卫衣或者 T 恤以外嘅衫啊，真系。 系啦，咁啊嗱，但系换嚟嘅就系咩咧？换嚟嘅就系你偶然你见到一啲新嘅 T 啊，或者新嘅 sweater 啦咁样，啊啲 print 几靓，咁又买一件啦。咁但系旧嗰件其实都仲系好襟着， 即系有时候有价值。 有时候咧，我啲衫我仲要悭到系点咧？即系嗱，虽然有啲衫咧已经洗到歪晒啊，基本上你系着唔到出街，你着出街系俾人。闹嘅会系，咁你于是乎咧就可能当喺即系屋企嘅睡衣咁样着咯，咁我变咗屋企咧而家全部嗰啲清一色变晒睡衣啦，即系我反而喺 堆睡衣， 系反而我喺屋企咧，其实我个形象系百变过我平时出街嘅。 嗱，但系通常呢一啲我唔要嘅衫咧。就会俾妈妈做抹地布啦，系咪一个很好嘅方法呢？ 喂，唔系、哦，我嗱，其实系一个好方法，但系我想话，我会唔忍心，我真系会唔忍心，即系你 唔忍心见到厕所嘅地下系有一件你第一年出粮买嗰件巴西波衫， 即系无论佢几索水都好，有几合适做嗰条地布都好啦，可唔可以唔好啊？即系嗱，我情愿你真系攞件衫嗱，即系捐系冇人要啦，即系真系可能唔知，真系攞出去做布啊，我嚟唔知抹啲咩都好，你唔好俾我视线范围见。 哦，好啦，我见穿佢啦， 系我惊我见到之后，我地布我都攞去洗翻之后当翻睡衣着啊！你明唔明啊？件事可能会咁啊。 嗱，咁所以我哋今晚就要学习下点样断舍离，尤其是我哋两个。咁样重症冇办法放低过去旧物嘅朋友，究竟点样可以离开呢一啲吓？明明知道系喺摆喺你身上已经再冇价值，但系都系要舍弃嘅物品。 喂，系咪真系可以断舍离到先？即系我觉得 实际上我系因人而异嘅。咁但系起码你有呢一个心态系，例如你见到其实香港嘅屋都唔系好大啫，你嘅衣柜已经占咗你睡房一大部分嘅时候，你仲要挤爆佢。咁你就冇机会去买一啲新嘅衫去添置㗎喇喎。 係啊，喂，呢一个呢都唔系我最大烦恼。其实如果你今晚讲要点样断舍离嘅话呢，麻烦你教教我点样处理屋企嗰啲玩具。屋企嗰啲玩具好大件事，我真系唔系讲笑啊。 嗱，咁所以呢一个諗法就系、是、你每次见到呢一样物品嘅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呢一样嘢对而家嘅你有啲咩意义，佢系咪仲咁重要呢？ 系 啦，例如 唔掉得，跟住你问十件十件都系唔系咁重要呢？系，咁点算咧？ 系，唔系咁？例如好似衫咁样，你头先都有讲到啊，即系已经系你唔会愿意着出街，或者你嘅身形已经系站唔落嘅时候，咁呢啲虚幻嘅嘢放低佢啦。林峰都唱。放手放开所有 嘛，即系如果而家系用唔着嘅话，你 或者你过去嗰一年你都系冇着过嘅时候，其实系咪真系要放手呢？ 哦，即系一段时间又用时间嚟衡量，即系冇用嘅话呢， 咁你如果真系有用嘅话，咁你应该会好似我啲衫咁，成日着开就着嚟着去嗰几件咯。 吓、喂， 唔着就唔着噶啦。 喂，但系咁、啊，即系我明呢一个嘅方法嗰、那个嘅本身嗰、那个用意喺边度。但系有时候咧，即系。 執嘢嘅時候呢，我會問自己呢個問題，究竟呢一樣嘢仲有冇意義，你仲用唔用佢， 同埋你有執嘢嘅咩？ 啊，有，我嘅人生都總有幾次嘅， 整嚟人生拉勻成世嚟計都總有幾次， 所以都總有機會要問你呢一 set 嘅問題嘅。咁但係我真係話有時候呢，縱然你答係話啊，對我嚟講而家呢樣嘢嘅意義不大，甚至乎係唔用，就以衫為例啊，咁但係你可能會扭一扭，就係話而家唔用啫，他日咧 会用咧， 又或者呢样嘢 可能我个仔会着咧， 家传之宝嘅成为咗， 多谢你。 又或者咩咧？又或者可能你头先讲话，喂，我而家着唔落噶嘛，咁你又点知可能依家我着唔落，咁但系我为咗要着落呢一件衫咧，呢、這个成为我动力去减肥，即系嗱。呢一啲你有时候咧会即系自己喺度说服自己啊，最后屘呢样嘢搞下搞下，即系又系唔舍得抌嘅啫。 我以前都系咁，而家都系咁样。 咪系咯，咁啊即系除咗你呢一个方法之外，我哋转头翻嚟研究一下，究竟仲有啲咩方法啊，可以令到自己真系可以做到断舍离呢三个字。 要抌真系好心痛噶，咁但系每次要抌落手嘅时候，总会有啲理由。咁但系好似阿乌嘉伦刚才所讲啦，每一次想抌嘅时候，总会有啲理由会留住你，令到你咧放低呢个物品。咁所以除咗刚才咧提嗰个问题，就系呢一样物品对于你而家有咩意义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几个方面咧，去令到你舍得放低呢一样嘢啊。嗱，好似我哋平时去旅行咧，好中意储嗰啲旅行嗰啲门票啊、电影嗰啲戏飞啊、嗰啲好纪念品嘅奖杯啊。咁但系呢啲，你过咗几年，其实你唔会再睇㗎喎。呢啲系咪都可以抌咗佢呢？同埋回忆系长存喺你嘅心入面㗎嘛。 但我失忆㗎喎。唔系，其实我呢真系听阿 Winnie 咁样讲呢，我就諗起我真系好鍾意储呢啲垃圾嘢嘅。 例如呢， 即系你真系讲例如话戏飞呀。 啊，系。 例如话我去以前出去旅行呢，有时候嗰啲酒店嘅门匙呀、 啊。唔系应该要还返俾酒店咩、 有啲酒店俾你 keep 嘅、 哦。 有啲酒店俾你 keep 嘅、即系嗰条门匙呢，你有时候递俾佢呢，佢都话唔使呀先生，我哋唔要㗎啦。咁作为一个留念咁啦。咁有时候例如话去旅行呢，有一啲景点嘅入场门券啊。 系啦。 即系我真系储埋好多，但我近几年我已经唔敢再储，因为戏飞你真系，你谂下我一个礼拜睇咁多套戏咧，我以前谂住系 keep record 嘅啦，我发现咧真系嗰啲戏飞啊， 已经睇到已经冇时间 keep record 啦， 同埋系基本上你冇地方摆啊，我以前咧好有心机咧，系搵一个盒咧系保存佢、但我后屘我发现个盒好快被打爆之后咧，我咁样望一望，我话长此落去都唔系办法， 咪就系咯， 于是乎我已 经放弃咗。你人生有咁多年，你睇过戏？真系一年都有成百零二百套嘅时候，咁你累积落嚟嗰啲戏飞真系。 所以嗱，我而家嗱，首先咧喺未讲点样处理呢一啲物品之前咧，我首先我就即系同自己讲，就系话不必要嘅嘢唔储。即系嗱，起码解决咗一大抽嘅问题先。 你啲波衫都不必要噶、哦。 所以我而家冇买波衫啦。 但系你旧嗰啲仲系 keep 住。 嗱，系我的确旧嗰啲我哋嗱。转头研究一下我而家点样处理啦吓，咁但系即系总之新嗰啲咧，真系首先你要真系减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堆埋嘅话系好难搞嘅系。 仲有一啲咧就系你以前有兴趣去学嗰啲嘢，即系例如我啲就系吉他啦。想当年我都有试过学咗一年几吉他嘅，咁但系当我而家望住佢嘅时候，都会提醒住自己，咁我今年嘅目标咧就要学翻吉他啦。结果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咁样拖落去。支吉他都系喺度，我都系冇打开个拉链继续弹落去。咁呢一啲即系其实话就话系提醒你会应该重拾翻呢啲兴趣，但系都系一个伤口，就喺度嘲笑紧你。你睇下几耐冇掂我啊！咁其实呢一啲，唉，即系冇眼屎干净盲，系咪应该都要抌咗佢咧？ 你咁样讲嘅话，如果你屋企有个女人或者男人，你好耐冇掂佢嘅话，你好似都要掉咗佢。 呢啲 冇眼屎干净 盲。留翻星期二同朱清同 Abby 讲。 但系你嗰种嘅比喻。你谂呢个方向 喎。嗱，对于我嚟讲咧，妻子唔系衣服嚟嘅，咁所以系唔可以掉嘅。 对于我嚟讲嘅话咧，头先讲嘅说话咧，不代表本人立场嘅。 系啦， 系。 咁同埋仲有一啲咧。 就是、好似你呢啲家長咧，最常會 keep 住嘅就係嗰啲小朋友啊，會畫畫啊，嗰啲獎狀啊， 死我而家好 開始儲啦。 你知唔知 道？諗下佢得幾歲啫？你幾時儲到佢30歲嗰啲嘢？ 獎狀都還好啊，因為嗱，我話俾你知，獎狀係有需要嘅，有好多家長咧，而家你話帶小朋友啊，即係咩面試啊、升小學嗰啲咧，咁啊，即係佢哋要睇呢啲獎狀。 係 究竟點樣睇法我唔知道，咁但係有一班人係會 keep 住嘅，咁呢啲我都 consider 係有用啊。咁但系我同我老婆咧，即系嗰个感情之丰富啊，系我个仔有时候咧喺学校整一啲嘅习作翻嚟咧，我哋又唔舍得。 紙胎啊嘛，父亲节礼物嗰啲啊嘛。 喂，咁啊紙胎你都话，诶、哎、父亲节礼物你都可能个扮大咁样样啊嘛。咁、但系有啲咧，你拿上手呢一件系艺术装置嚟嘅，即系你知道我用艺术装置嚟形容呢一件嘢，就知道其实呢一嚿嘢你即系摆喺屋企又唔知想点，但系你抌咧又个仔一番心意，其中一啲啊，即系嚟话用个厕纸筒啊，跟住加咗啲即系纸碎落去啊，佢又同你讲话个天使咁样样，咁你点样样咧？系咪先？咁我屋企仲要咧，系越嚟越多呢一啲咁嘅艺术装置，我都谂办法点样处理。 嗱，可以摆喺度，即系摆几年，即系等个小朋友仲记得嘅时候啦。咁但系呢啲嘢你可以用手机咁样影低佢嘛，同埋可能到你个小朋友去到即系十岁啊。升到中学的时候仲望，哇！我唔想再睇翻呢啲黑材料啦。咁所以呢啲宝物啊，你心目中嘅宝物或者系佢心目中嗰啲艺术装置，如果交俾佢去处理，可能佢系会攞手抌咗佢都唔定噶。 佢绝对系啦，可能 系啦。咁所以呢啲嘢交俾佢，即系嗰个物品嘅拥有人去负责处理咧，可能就会更加好。至于你所讲嗰啲成绩表咧，可能系升学嘅时候有方便啦。咁但系幼稚园成绩表，我谂你留到小学六年级都未必再用啊嘛。 唔系咁，我觉得咁即系其 实。 scan 咗佢咯，其實我覺得真係頭先阿 Winnie 講一個好嘅方法，就係將佢數碼化。 嗯， 即係嗱，我覺得而家真係實際嘅空間係真係有限嘅。 係啦， 咁我哋只能夠就係將佢咧帶到去一個虛擬嘅空間嗰度。 同埋你嘅內心 係 嘛？ 係啊，同埋你嘅內心係，同埋保存喺你嘅內心同埋你嘅記憶之中啦。 係啦。 不過咧，其實即係你講起點樣處理自己嘅物品咧，我而家近呢一兩年啦，我都真係開始逼自己啊！嗱，我明白我生活入面咧有好多嘢，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有紀念性嘅。咁但係咧，我而家就同自己講啦，縱然係好有紀念性嘅都好，你只能夠喺當中入面揾最有代表性嘅嗰一樣嘢出嚟。 哦， 即係 keep 嗰一樣。 老婆送10樣禮物俾你， 係啦， 你就留翻一樣去 keep 住佢。 係啦。咁當然如果老婆送俾我嘅話，我就要請示個老婆先啦。咁、但係如果我講緊係自己買嘅話，因為真係我又覺得咁，人哋送俾你嘅嘢呢，同你自己買返嚟嘅嘢呢，又係有唔同嘅處理手法嘅。 係啦，你所講呢就係朋友送俾你禮物，好多時都未必等使㗎嘛。咁所以即係有啲人係會禮手抌咗佢，咁當然就係睇下對方知唔知道啦，即係如果係同事呢，佢就會問你，我送俾你嗰樣嘢呢，你有冇用緊㗎？咁呢個時候就有用啊，多謝你啊。咁但係其實佢送份禮俾你都係一份心意嚟嘅啫。至於你點用就係你自己決定啦。尤其是如果你覺得真係冇乜用，即係例如水杯、磁石、鎖匙扣呢一啲。接受个心意好啦，咁当然点处理你可以諗下点样去捐咗佢啦，或者送俾一啲好朋友啦，或者再送俾其他嘅朋友都係一个方法嚟㗎。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写嚟呢个词语咧，其实喺日本发起嘅，就系有一位女士咧，叫做山下英子提出啦，咁就希望咧，叫大家咧点样整理你嘅家居啦、生活啦，进而整理你嘅人生啊！嗱，咁刚才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倾过咧，点样去整理自己啊？新年前嗰啲唔要嘅嘢啊，好有纪念价值啊！朋友送嗰啲嘢啊，点样可以处理咗佢？咁但係除咗呢啲外在嘅物品啊资源之外，其实我哋自己嘅心啦、我哋嘅生活啦，都要好好咁整理下，甚至係减法，将一啲不必要嘅嘢、不必要嘅应酬生活呢 都要减咗佢。咁讲到呢就係、是、例如友情方面其实都可以断舍离喎。 即係点呀，同埋嗰啲朋友绝交㗎嘛。 咁未至于。 咁咩意思呀、啊、你咁样一讲嘅话直头諗有边啲。 你关闭咗 Facebook 用户呢咁 样。係呀、啊、有边啲仇人呀、啊、见少啲呀、啊、唔係太 friend 嗰啲又见少啲呀、啊、咁样搞下搞下好 lonely 呀、啊、会唔会、啊。 咁又唔係喎，但係你嗰啲唔係太 friend 可以见少啲。又真係一个可取嘅方法，即係好似人生入面可能你真係会认识到假设呢超过500个朋友咁先算啦。咁但係嗰500个你加晒落 Facebook 用户入面，你係咪500个你都会咁想知道佢嘅近况啊，咁、想同佢啊约出嚟食个饭啊，或者係咪大家真係咁深交啊，可能只係大家做完访问或者係一起行山见过一次面㗎咋喎，咁就加咗做 Facebook 嘅朋友。咁但是你生活上有好多啲个人嘅分享啊资讯啊，其实你唔係好想俾佢知道。咁呢个时候 Facebook 呢个就帮到你，等你 delete 咗某啲嘅用户，你就会觉得其实你会审视你人生入面有边啲係熟嘅朋友，有边啲係点头之交，有边啲係公司嘅同事未称为朋友嘅。咁你可以整理咗之后，其实可以将刚才嘅嗰啲断舍离嗰啲方法，有边啲係你人生入面觉得重要嘅留低，唔重要嘅抌咗佢。咁可能其实对方都未必觉得你咁重要啦，係咪先。 但我反而呢即係咁样听你讲呢、我首先要即係要认真諗一諗啊。断舍离本身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嘢。即係嗱，我諗首先就系话究竟你嘅生活啊，即係对于你嘅追求系乜嘢嘢呢。因为我好怕一听到话要减化嘛。咁但係变咗系咪你即係要为咗减化而刻意要去保持自己嘅生活好简约啊。咁而点解要咁先，即係我简约咗嚟讲嘅话对我嘅生活有啲咩好处先。 我觉得减化其实系有个好处，就系令到你将你嘅人生嘅时间面留返啲俾自己。因为好多时未必有啲好熟嘅朋友㗎嘛，咁可能唔熟嘅朋友喂胡家良一齐出嚟玩下，咁你觉得我、朋友啊去囉。咁但係其实你成个活动入面你未必係好享受啊，咁返到屋企又已经好攰啦，又冇时间陪个仔啊，又冇时间陪下老婆啊，我就要瞓啊，第二朝又要早起身啊。咁你一日就咁就过完㗎啦，就係、是、因为你用咗嗰几个钟头嘅时间去陪一啲唔係好相熟嘅朋友。咁其实係咪应该将嗰个时间去留返俾自己，去自己或者係你觉得重要嘅人同埋事，係咪咁样呢？ 不过其实呢个我觉得係真㗎。即係我觉得尤其是呢喺而家我哋嘅社会嘅生活嘅时候呢，你嘅空间已经唔多㗎啦。咁时间亦都扯咗出去。 係啦。 即係有几多少时间留俾自己呢？ 尤其是你人生入面有最黄金嘅嗰人哋上网短片话大概30至40年係奉献咗俾工作，咁扣埋嗰啲食饭啊休息时间啊，其实你得好少好少时间咧，系俾自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嘅。 因为我觉得除咗系做自己嘢咧，系俾你自己去谂一谂自己想点啊。 系啦， 我记得咧嗰阵时候咧，我读书咧，我曾经就即系join 过一啲嘅 retreat 啊，即系0044有几日咧，就系一班人大家即系可能喺个 retreat 入面啊，都会有一啲共同嘅活动啦。咁但系佢更加俾好多时间你咧，就系、是、你自己独处，可能喺嗰个即系比较偏郊嘅地方啊，周围有湖啊。有树啊，有山啊，咁你自己行嚟行去，咁你就可以自己去即系冥想一下，去谂一谂啊，究竟而家嘅你追求紧嘅系啲乜嘢嘢咧？咁啊，当然即系呢个 retreat 而家谂翻咧，我觉得原来当时系好珍贵嘅， 系啊， 因为你而家你发现咧就算啊你好似啊收咗工之后，你翻到屋企，表面上好似一个人自己喺个单位入面，即 系 好似啊好 free 啊，想做乜都得啊， 系， 但你发现咧，原来你身处嘅空间一嚟可能就比较即系狭小一啲啦，再加上嘅就系、是、其实你个人都系好难静落嚟嘅，因为个环境啊，同埋其实平时你即系就算放咗工之后咧，你都个心入边有好多嘢系 worries 啊，系唔能够放低嘅。咁所以咧，我身边啊有啲朋友咧，当遇上呢啲状况嘅话咧，即系佢觉得啊，既然静唔到落嚟咧，亦都唔想胡思乱想咧，就不如揾人啦。嗱，真系嘅。点解有一啲朋友头先就好似阿 Winnie 咁样呢，其实佢同你都唔系特别 friend 嘅。 搵你摄时间 嘅 啫。 咁又唔系咁毒舌嘅，又讲到搵你摄时间。 我讲咗个真相出嚟㗎嘛。 咁但係呢就好多时候呢，即係佢真系会好鍾意搵人。咁点解呢，就因为佢觉得咁样填嘅话呢， 啲時間 充實啲啊嘛， 充實啲。咁但係你有一次咧，我同呢啲朋友傾，我話你覺得充實啲， 嗯， 但係你覺得點解充實啲先？你做咗啲乜嘢咧？咁其實佢又覺得冇㗎，咪、就是、大班一班人吹水咯。咁佢但係講嗰啲咩咧？但係講嗰啲係完全係對佢啊，或者對周圍嘅人咧，唔係話真係建立到一啲乜嘢嘅關係嘅，冇、 嗯、 嘅。大家講完之後，其實對於嗰段對話咧，或者大家嗰個相處嘅過程咧，唔好話即係十年八載之後問翻啦，係可能一個星期啊，甚至乎兩三日之後，你問翻喂嗰晚你同阿邊個食飯，你講嗰啲咩啊？冇啊，都係嗰啲咯。 即係邊啲啊？ 都係平時做嘢嗰啲嘢咯，即係。其实讲个人 营养啊， 即系讲个人其实又唔系好有心去讲，听个人亦都冇心去装载啊，成件事变得系，咁、嗯、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啊，即系与其你花时间，即系表面上好似见咗啲人，倾咗啲偈，有个相处，咁好似填咗个时间，咁啊倒不如将嗰啲时间即系留翻嚟俾自己，你话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又好，又或者俾自己嘅人咧啊静一静落嚟，呢一啲我觉得紧要 啊。系啊，同埋所以你刚才所讲咧，嗰啲揾你摄时间嗰啲朋友咧，就系首先要。断舍离咗嗰啲人啦，另外咧就系一啲情报收集员啊，即系公司啊或者可能朋友咧，中意好中意收风啊，即系知道诶点啊，近排做咩啊，忙紧咩啊？ 你咁样讲有某啲人嘅影子浮喺个脑入边， 讲呢啲真系，咁但系佢哋可能背后系有少少目的，系希望喺你身上攞到一啲可能最新嘅资讯，然后翻去话俾啲，喂，知唔知啊？最近咧乌加伦咧就点点点点点点啊？咁呢一啲情报收集员，如果你知道佢嘅目的系咁样样嘅时候，系咪都可以即系远离少少啦？仲有一啲就系、是。好忙嘅朋友，因为你每一次约佢呢得啦得啦，迟啲先啦，呢排好忙啊，再约佢，哎呀都唔好意思啊，呢排呢忙住做緊呢啲嘢，其实只係间接咁显示你喺佢心目中唔係咁重要，所以佢唔会将时间首先分配俾你。咁呢一个系咪都可以即系啊？ 唔好约啊！ 未知唔好约，咁但系可能一年先见一两次，系咁，但系唔值得你花咁多心思。既然佢都唔系将心思放喺你嘅身上，点解你将你嘅时间放喺你身上咁多咧？系咪先？好似讲紧爱情咁啊？系咪啊？ 我就系觉得你咁样讲下讲下，其实。剩低落嚟，你嘅時間好見使啊，應該 係啊，慳咗好多時間啊。咁所以其實我喺人生入面深交嘅朋友，就真係唔係好多。好似唔知你有冇玩過咧 Senga 年代啊？好多時咧咪會有嗰啲100條認識自己嘅問題。咁通常咧，其中一條問題咧就係、是、請你列舉咧你十個你嘅 best friend， 即係你十個好朋友啦。我好多時都係列舉唔到噶，即係可能五六個都有嘅。咁但係咧十個就未必有啦。咁可能以前嘅时候我会觉得好自卑，即係可能死啦，点解我会冇列举到咁多朋友呢？我系咪真係冇朋友，真係咁孤僻呢？咁但係去到而家嘅时候，我又觉得朋友嘅嘢即係倾到偈嘅，又可以一起成长嘅，佢又俾到啲建议你嘅，諗法又同步嘅，就唔需要太多。我觉得真係有几个真係明白你嘅，咁就够啦。人生两难题， 系有咩难题咧？ 比较下系嘛？ 系啊，即系嚟到呢啲时间，我哋应该系会自寻烦恼一下嘅。 系啦，咁因为咧每一次咧，人生边有咁多烦恼啊？咁所以我哋大前提先假设有一个坏人捉走咗我哋两个。 系 啦， 救你定救我咧？救我 嗱，类似啦。咁个坏人就话乌加伦，而家俾两条路你，一系咧一枪打死吴恩琪，你然后唔系嘅话。就我一枪打死你， 然后吴恩琪就冇事。 唔系，然后我再将吴恩琪咧，将佢死得好痛苦，五马分尸。咁乌加伦，你杀唔杀我好呢？ 即系其实嗱 ，anyway 你都系要死噶啦。 我系唔系都会死噶啦？睇下我死得痛快啲，定系要俾嗰个坏人将我五马分尸啫？ 系咯，咦？咁其实好似唔好难拣啫，系、即系其实一系就 我 亲手 咁多年，即系一系就系将我送上断头台。 其实最难嘅地方就系我究竟可唔可以亲手处决你啊嘛？ 系啦， 即系一系就我亲手做，一系就假手于人。咁、但系我亲手做，我着数好多。 你又唔会死啦， 我又冇事。但不过我就可能要受呢个良心嘅责备啦。就成世人要背负住呢一个， 变成冤鬼 系啦，背负住呢一个沉重嘅罪名啊嘛。咁但系我会唔会坐监嘅先？ 呢一單嘢？我突然间好实际，谂翻实际嘅位先。首先，我会唔会受到呢个法律嘅制裁先？ 如果会呢， 如果会嘅话，我要再考量多少少。但如果你话唔会逍遥法外嘅话咧，得啦，唔使谂。 系真系， 就一嘢 扮真面目， 一嘢扮佢啦，就唔使讲咁多啦。OK， 系，其实讲即系嗱，其实我认真嘅。而家畢竟啦，要諗呢條問題咧，係真係會感覺係從一個比較理性啲嘅角度去睇。 嗯， 對我嚟講嘅話，因為男人其實你知啦，你問男人呢啲問題咧，通常都係懶理性咁樣話俾你知嘅。咁而我就咁聽落去嘅話，喂，冇理由唔係我親手做啫，係嘛？即係舉例，你知唔知啊？嗱，如果你有睇《Walking Dead》啊，即係啲咧啊，喪屍嗰啲咧，係啊。咁你知啊，即係啊，當你有個朋友俾喪屍咬喎，咁佢同你講話， 你肥唔肥低佢？ 係啦，佢話你不如你親手了結我啦，與其我都係要變喪屍啦，不如你親手了結我。呢、這個其實係一個朋友嘅表現嚟嘅喎。咁啊，諗下諗下，其實同呢、這個即係呢個情況啊，我同你呢個情況都似，作為你嘅朋友。我应该尽返朋友嘅义务去解决你、哦、令到你呢可以解脱。 早登极乐嘛。 而我呢亦都可以呢安宜咁返屋企成件事。 抽下仔咁样。 係啦。咁虽然呢我嘅良心我都会系受到责备嘅。咁我有背负住佢啦，我好愿意。讲下讲下。 咁但我想问下美剧入面嗰个朋友俾喪屍咬暈，佢最尾係咪真係一槍射低個朋友先？ 都真係射嘅，唔係因為你去到嗰個嘅世界，其實 為咗自己條命真係冇辦法啦。 唔單止係為條命啊，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咧，基本上就係話你會選擇係變喪屍，定係即係俾人處決咗。即係有人會選擇就係我情願我死，我都唔要變喪屍啊嘛。咁所以即係喺嗰個世界觀入面，其實就變得好見怪不怪啊。去到嗰個階段，話喂，你明明係嗰個你朋友，甚至乎係親人，你會唔會去解決佢啊？去到咁極端嘅一個世界觀入面咧，就其實見怪不怪，會咁做嘅。咁只不過如果你講呢兩難題嘅話，因為嗱，我覺得諗落諗落，我諗緊我有咩原因啊？就係話我會選擇後者，即係話我情願嗰個壞人。射我，咁但你又要死喎。嗱，如果佢射我，你可以冇事嘅话咧，我觉得系难拣啲啦。 哦， 呢个真系难拣啲啦。嗱，但系喺未即系转呢一条题之前，先问下你，你点拣啦？俾你嘅话， 唉，咁就要睇下你嘅意愿啦。 如果你话问我嘅意愿嘅话咧。咁我又覺得唔難揀喎、啊，即係因為我係負責俾你射啊嘛，我 anyway 我都會死噶嘛，咁我一定係同你講話你射我啦， 咋咋諗啊？ 係啊，我一定係咁講喎，咁因為你射我嘅話你冇事喎、啊，咁我一定係咁揀。 哦，咁如果你要射低嘅你係你嘅仔咧， 咁我都冇辦法喎、啊，都係要射喎、啊。喂，你諗下，因為嗱冇辦法啦，因為其實我救佢唔到嘛，問題係。我真係救佢唔到嘛，但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我明嘅，我终于我明你个意思啦，就係、是、话我系咪生无可恋啊。 哦。 即係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呢，似乎系即係我如果开得呢一枪嘅话，其实我做人仲有咩意思呢？嗱，举例下，如果嗰个系你嘅爱人啦、啊、即係你冇咗佢唔掂嘅嗰种嘅，即係我开枪射死佢之后，咁我生存喺呢个世界仲有咩意义？ 仲有咩意义？ 咁倒不如咁啦，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咁啊，你射我啦。你射我嘅话， 我哋要做一对鬼鸳鸯。 系啦，我谂你个设计系想系咁样样嘅。点、哦、好似你自己都唔 明咧？即系证明我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唔系咁重要，嗱嗱声射低佢先。 喂啦，但系咁讲系咁讲啫。我话我明你嘅意思系咁啫。咁、但系你都要谂个后续，就系话因为佢系死得好痛苦啊嘛。 系 呢一个系一个考量嘅因素嘛。不过呢个我觉得系题外话啦。反而即系如果 twist 翻转头啊，头先我讲过就系话啦，我觉得咧，一系就我死，一系就你死。 我死。 咁如果系要咁样拣嘅话咧，啊真系难拣啦。呢一个系一个好人性嘅抉择。 就睇下我同你嘅情分去到边。 因为其实我觉得嗰个心理上面嗰个嘅即系自责啊，个罪疚感啊。是在于就是说我是不是牺牲你而去获得一个救赎嘛。 嗯。 那如果本身我可以牺牲我自己而救到你的话呢，那其实我想我真的会选择我牺牲我自己去救你的。我觉得我会。 是吗？舍身成人这些伟大情操。 我觉得我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要牺牲你而我自己可以即是苟延残存下来啦。 嗯。 这个的良心责备是真的会很重的，我相信会是。 那但如果对方是你最讨厌的人呢？ 喂， 噔噔！ 如果对方是我最讨厌的人， 系啦，一系就 哇，咁啊真系难拣， 一系就我， 咁啊真系难拣啊！ 因为如果对方一个 我仲以为你要毫不犹豫咁射低佢添， 我都觉得系难拣啊，因为你变咗系间接系将佢杀死咯。 哦，即系将你嘅仇恨咁样正义化咗。 因为两样嘢嚟嘅，嗱，头先你第一条题就系话我救唔救到佢， 佢都会死， 佢都会死，因为我救佢唔到噶嘛，佢 anyway 都会死噶嘛。嗯，而後者就係我係咪我間接殺死咗佢？ 哦， 咁我都係兩樣嘢嚟嘅。咁如果真係好唔想噶啦，但係我覺得以我嘅人嘅性格，應該都係要救嘅。 我會畫立個英雄碑俾你嘅烏嘉倫。 英雄碑有面啊，不過其實咧，我就反而咧，即係喺度諗啊，其實仲有冇個方法咧？我個人覺得咧，應該係積極啲，處喺一啲咁樣咁極端嘅環境底下咧，有冇可能？即系我同嗰个仇人又好啊， 做 咗 朋友 又好啊，即系大家可唔可以夹手夹脚抢咗嗰条友支枪过嚟，跟住后屘反而大家揾一个机会逃出生天啊？ 诶、欸，呢啲咪电视剧嘅情节嚟？ 可唔可以咁样样咧？ 系咪？ 今日俾你考到啊，呢个两难题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